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《山胆》第九集。 一、二、三。 江炼一手上滑，把握下降器的制动阀，另一手握在孟千姿右侧腰间，轻声报数。三字刚一出口，下降器全开，两人瞬间高速滑落。盯准距离差不多合适，江炼发足在崖上用力一蹬，两人直向着石台荡了过去。同一时间，他手上发力，将孟千姿猛地向外推出，力道和方位都拿捏得刚好，绳子再经不住这种错动，猛然崩断。江炼一个纵扑滚上山台，旋即翻身抬头，孟千姿已先他一步落下，恰稳稳落在神棍和巨蛇之间。那巨蛇似有所感，蛇头微动，但依然保持着 S 型攻势。神棍猝不及防，一时间也辨不清这形势是将逆转呢，还是只是多个人喂蛇。他张大嘴巴，不敢喘气，也不敢眨眼。忽觉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拍，茫然回头时看到了江炼。江炼脸上带着鏖战过后的疲惫感，似乎连话都懒得说，只是朝着神棍勾了勾手，那意思是让他退后靠边，挪出空地。神棍腿软，只能拿屁股往后蹭。听说蛇的视力其实很差，但天然具有红外感知能力，能看到发出热量的动物。他现在浑身燥热，生怕自己这团热乎乎的移动物体会把巨蛇的注意力给招引过来。然而巨蛇似乎只对孟千姿感兴趣，这俩现在是两相对峙。孟千姿几乎没怎么动，只是右脚会偶尔迈出，原地画一道弧线，又很快收回，带出极轻的灵音。神棍打了个寒颤，他对灵音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，说不清是厌恶还是好奇。 灵音，据说铃声是唯一能够穿透阴阳界的声音，是死人喉舌，能把阴间不甘的呓语传递给听得懂的人。 那巨蛇又在嘶嘶吐信子了，一下急过一下，头身的 S 型拧得更加明显。突然之间掀开血口，蛇头急探而下，这嘴一张，上下颚分开足有180度，整个头都看不见了，只剩下如一扇窗那么大的血盆大口迎头盖下，那里雪白尖牙根根如匕首倒竖，带出一片腥风扫面。神棍嗓子里一点声音都出不来了，全身上下无一处肌肉不紧绷，一只手本能反应死死攥住了江炼的脚踝。 完了，完了，孟千姿哪够他脚的，就他这身条生吞下去都不是问题。 谁知孟千姿非但不躲，反而向前跨了一步，那气势似是比巨蛇还凶。神棍看不到孟千姿的脸，但有种直觉，他浑身上下哪怕是头发丝儿，都透着一种摄人的凶悍。孟千姿扬着脸直直地迎上了那张巨口，喉间溢出低沉但可怕的吼声。这声音人耳听来倒也还好，但那巨蛇的攻势瞬间止住。神棍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看错了，总觉得有那么一刹那，蛇身上的密鳞都有些微微掀翘。巨蛇的大嘴重又闭合，似乎刚刚只是打了一个无比酣畅的呵欠。孟千姿高抬起右手，五指形如蛇头，在半空中圈画作符。这符样似乎很复杂，神棍先还能试着想象孟千姿手势画出的纹路，到后来脑子搅作了一团乱麻，完全理不清了。那巨蛇摆锤样的脑袋起初还跟着孟千姿的手势略作摇晃，后来便如定住了一般一动不动，末了孟千姿的手也定住了。 去， 定了几秒之后，孟千姿嘬了记口哨，拿手向旁侧一甩，那巨蛇的身体迅速贴住上方崖壁，一路拖行而去，声势极重， 带下好多小石子儿，噼里啪啦地砸在江练和神棍的头盔上。江练静候这阵石雨过去，才抬起手把被砸歪的头盔扶正。神棍却还没能自着惊悸中舒缓回来，口里喃喃个不停，也不知道是在问谁。 走了？那走了没？ 孟千姿没有答话，他半跪下身子，把一直背着的包取下。这是一个轻便版的山鬼箩筐，从必备的工具到急救药品、冲击的能量棒无所不包，甚至还有一小瓶水。他拉开拉链口，把绷带、棉签、蝙蝠喷雾等一一摆出。 有人受伤吗？要不要包扎呀？ 我。 神棍赶紧上下查看自己，终于在手肘处找到一块半个手掌大的擦伤，颠颠地凑上来。孟千姿瞥了那伤口一眼，敷衍似的抬起碘伏喷雾给神棍喷了一下，喷的力道之小，不使劲嗅都嗅不到碘伏味。 哎，不清洗伤口啊？不包扎一下吗？ 这么点伤，你忍忍吧，药品珍贵，别瞎浪费。 听着很有道理的样子，神棍默默退开。江炼也过来蹲下，几个小时前才有人点拨了他，长了嘴就是要提要求的。他扫了一眼地上的物事，问孟千姿： 你看我能不能也节省的用点什么？ 转过去。 孟千姿没看他，低头撸着袖子。江炼老老实实地转过身，在山台边沿坐下。身后传来神棍倒吸凉气的声音。 天哪！ 江炼倒不觉得疼，又或许是后背已经有些麻木了。眼前是一片浓浓浅浅的黑，崖壁上有各色形状的树影，也许还有罕见的中药材。崖顶多半已经是废反盈天了，但这儿太深，声音飘不下来。低头看，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微弱的亮，也许是哪只火蝙蝠掉落下去，在下头引燃了一棵树或者一丛草。但这里距离崖底也还是太远，所以那些熊熊燃烧着的火头，由此看去只像是无穷远处微晃着的几点纤瘦烛焰，在黑里来回撞摇，挣不脱也走不掉。 孟劲松应该会赶紧张罗营救吧，但是所有固定点上的静力绳都被毁弃了，再次调拨需要不少时间，而且飞狐会是一个大问题。还有白水霄，那个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个诡异的蝙蝠崖洞里呢？落洞， 落洞， 难道这个洞就是所谓洞神栖身的地方？她怎么落进去的？ 身侧还潜伏着许多晦暗不明的危险，又有很多亟待解决的事。但在这纷乱的思绪中，江炼还是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儿。 他居然知道，我没跟他提过伤处在哪儿，他也没有抬头看，只是说转过去。他居然知道，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江炼微垂下眼，这四面静谧，止于时急时缓的呼吸和刀剪轻响。清创工作已在进行，背上开始传来密线牵扯般的丝丝韧痛。江炼呼着气，痛得龇牙咧嘴，但那痛变了形的眼角眉梢间还是悄然爬上了些许没藏好的笑。叫着崖壁，叫着崖壁上横生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孤寂草木，叫着草木间栖息疏动着的细小草虫腹中给看去了。孟千姿一直没吭声，江炼后背上那层衣服确实差不多磨烂了，然而也幸亏有这层布，不然这后背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。大部分是擦伤，有很多小的出血点和组织液渗出，一定很疼。不过表皮细胞的再生能力很强，只要不感染，愈合起来也很快。但是有几道斜过后背的被坚石划破了的口子很深，直接切入了肉，甚至能够看到肉黄色的脂肪层。 再加上流了不少血，那伤口真是触目惊心，看得孟千姿心里难受，只能动作尽量轻点，再轻点。江恋没喊过疼，但她的肌肉会止不住下意识的抽动，这比喊疼还让人揪心。神棍在边上一惊一乍的嘶嘶的抽着气，跟配音似的，孟千姿便看他格外不顺眼。 又没疼在你身上，你在这喘个什么劲儿啊？ 清创工作已经完毕，孟千姿预备拿医用强力粘胶粘合伤口。神棍大概是缓过劲儿来了，忽然又想起那条巨蛇，问孟千姿： 哎，孟小姐，那蛇你是怎么弄的呀？他怎么就走了？ 术业有专攻。 刚刚就是碧山兽吗？ 孟千姿起先不说话，是不想去打扰江恋，现在又改了主意，觉得引江恋不断说话也好，注意力一分散，疼痛也能消减些。 不是，那是伏山兽。洞山兽是引山兽过道，汹汹出巢，横冲直撞，这种非重大紧要场合我们是不用的，因为声势太大。 他细细解释这几类符文的不同。神棍由二婶那儿已经听说过孟千姿之前洞山兽的壮举，他发表意见： 哎，这个啊，就比较适用于两军对阵冲杀。啊，我听说当年皇帝和蚩尤大战，用过兽兵，各种熊皮出虎上战场，哇，好一顿冲杀，一下他就把敌兵给冲散了。 没人接他的话。 避山兽呢，就是让山兽回避，我想要多大的场子你就得给我挪出多大的场子来，或者你可以待在附近，但见着我就绕道保持距离，别来妨碍我。我刚刚下崖就是在避山兽，驱阵沿途的飞狐，那群黑蝙蝠如果不是着了火失去长性，也会避开我的，不过可惜了，只避了那么一小段就出事了。 那符呢？是驯服的那个意思吗？ 差不多。屈原的山鬼篇里说，山鬼乘赤豹袭丛纹狸，赤豹和毛色有纹的大狸都是收服驯服长期跟在山鬼左右的，不过那都是古早时候了，还生活在山林，可以这么搞。现在嘛，都搬进城市了，做事自然就得低调了。 那你收服了他，他怎么走了？ 那不是走，是我差他办事去了，他会在这一带持续游走，如果出现什么来历不明的人，比如说白水霄之流，就别怪蛇不认人了。 哦，所以那条巨蛇先前还想把我给吞着吃了，现在弃暗投明，居然成了一道安全障吗？嘿，有这么个大家伙在，那可真是什么人都不用怕了啊。 普通人进山最大的忌惮就是山狼凶兽，但这对于山鬼来说不算什么事儿。至于危崖峭壁、山高水险，也从来不是问题。在山林里，最大的敌手反而是人。我从来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。谁能知道一个人的皮下头包着什么形的骨，揣着什么色的心呢？就好像白水霄，他对你笑，你要防他有刀；他对你说东，你要往西南北观望。 哎，他突然在那洞中出现，会不会是这崖壁里有什么密道可以一路通下来啊？有没有可能他又提前埋伏在了前路，专候着我们？ 这崖壁太高了，不敢说当年那位祖宗奶奶把周围的山全给探过，但至少崖底往上300米绝对没有洞，没有密道，也没有大的可供人出入的缝隙。那处的蝙蝠洞很可能是距离崖底太远了，祖宗奶奶觉得不甚重要，也可能是与我及段太婆一样都受了视觉欺骗。当你一眼看到一整面山壁上挂满了让人作呕的蝙蝠时，哪会想到其间还有个洞呢？再说了，蝙蝠这玩意儿又脏又臭的，还携带病毒，谁又会想去靠近它呢？ 解释起来太过繁琐，他含糊以对。 不会的，下头的生态物种跟外头不一样，刚才那条巨蛇你也看到了，借他个胆子也不敢下了，崖上一直有我们的人，他也不可能是从崖上坠下， 然后钻过蝙蝠群进入洞里的。我猜那个洞应该属于一节山肠吧。 山肠？山肠？山鬼真是好喜欢拿人的器官来起关于山的混名啊。这肠子跟山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山肠？ 连江恋都忍不住回头。横竖现在是安全的，又都在休整，无妨多说会话，江恋背上的粘胶也会粘合得更牢一些。孟千姿拔出匕首，在台面上横削竖画，一时间石屑纷飞。神棍看得好生羡慕。 山鬼的匕首可真好使啊，不敢说削铁如泥，但绝对秒杀一众名牌刀具了。难怪段文熙的字刻得那么龙飞凤舞，原来跟凉气也不无关系。 他刻了个直角梯形，拿匕首尖示意了一下那条竖着的直边。 这个就是这面悬崖。 又在直边距顶约五分之一处刻了个叉。 这个就是悬崖里的那个蝙蝠洞。 这示意图很简洁，江恋指着顶边说， 这是崖顶，山鬼的营地就扎在这里。 孟千姿点头，又指着梯形的那道斜边。 那这儿呢？ 这儿就是山呐、我们的车子只能开到山脚，后来就这么一路攀爬上来的。 没错，我来之前看过悬胆峰林一带的山谱，这片山上明确地说在中上段是有不少山洞，但是山里有山洞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，除非山洞特别大深曲折，否则我是不会注意的。而这些山洞恰恰都很普通，属于你张望一眼就能看到底的。 孟千姿运起匕首，在那条梯形斜边的中上部接连打了不少的叉。江恋约摸猜到八九分了，他接过孟千姿手中的匕首，从那条斜边的某个叉号处斜拖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，一直连通到那个代表蝙蝠洞的叉号。 两头的高度相差不大，很有可能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山洞里的其中一个，像肠道一样可以通往那个蝙蝠洞。 这就是山肠了，像肠子一样横亘在山腹之中。我先前还觉得奇怪，如果那个蝙蝠洞就是白水消落的洞，它到底是怎么落进去的？毕竟想上那个崖顶已经千难万难，还要突破数以万计令人作呕的黑蝙蝠，现在就讲得通了。它落的不是蝙蝠洞，而是另一侧的洞，而那个洞是在山间。即便荒僻，偶尔总会有行人经过，当地有落洞的传说，一般情况下年轻女子都会尽量避免进洞，但世事无绝对，相期铃声多雨，万一当时正好下了大雨，需要迫不得已进洞躲避呢？ 山肠？哎，这俩字真是绝了。表面上看，山就是敦实厚重的一大块，大多数人会想当然的以为它就是实心的，但如果不是呢？如果它是空腹的呢？如果它空腹内也有着九曲回肠呢？ 经孟千姿这么一解释，神棍顿时就明白了。孟千姿收回匕首，在裤腿上擦了擦，重新插回鞘里，又吩咐江恋， 还有手拿过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